俄罗斯卡利利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友好协会6月9号成立了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常委会。常委会决定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业绩，并采取一系列支持朝鲜人民事业的措施。